秩序司的人吓了一跳，他们文星过来确实是想抢黄金来着。金店老板举报的时候就说了，那少年身上的黄金肯定还有不少，可他们没想到会踢到特真司的铁板呀。不过秩序司的人还是陪笑解释道， 我们本身就是管这个的，您误会了。 任小素不乐意了， 以后你们不用管了，这事儿我们特真司管了。 您特真司管这个？ 秩序司的人懵了。 对，以后你们秩序司管不了的，我们特真司要管，你们秩序司能管的，我们特真司更要管。 任小素说道， 回去给你们上司说，把我的原话重复给他。 三名秩序司的工作人员转身就走，这可是大事儿啊，特真司这是要夺权了。结果过了半个小时，饭店的门再次被推开，任小素一看进来的人就乐了，竟然是胡说。胡说黑着脸坐到了任小素的对面，他看着任小素气定神闲的样子就气不打一处来。 哎，我这才刚回壁垒，就听说我特真司要接管秩序司了。 任小素笑道， 拓展业务，拓展业务。 哼，你是想找我吧？ 胡说没好气道， 啊，找我什么事？你还有心情在壁垒里吃饭？你知不知道那个叫李清正的已经被秘密部队抓住了，正在送往壁垒的路上呢？ 任小素听到这里便沉默了一下。 什么时候到达壁垒？关去哪里？神秘部队又是什么情况？ 李氏已经疯了。 胡说叹息道， 那神秘部队八成是完全被纳米机器人控制的士兵，作战能力极其强悍。青圣山一线刚把同样一批神秘部队投入战场，杨氏正面部队便立马受挫，这一群士兵不会害怕，无惧死亡。 任小素愣了一下， 纳米机器人竟然还有这样的作用。 这时候任小素忽然想起来，每次宫殿对纳米机器人刷机的时候都会说清除远程联机程序，恐怕问题就出在这远程联机程序上吧。那些一心想要成为纳米战士的士兵恐怕也不会想到自己会落得如此下场吧。难怪胡说会说李氏疯了，这么对自家士兵太过残忍了一些呀。胡说看了任小素一眼说道， 哎，你弟弟严六元他们现在就住在十多公里外的宝源胡同，去找他们吧，啊，离开这里。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任小素说道， 李清正什么时候被押回108壁垒？他会被关在什么地方？ 胡说似乎有些意外。 哦，你想救他？你是这种人？啊？ 任小素认真道， 我确实不是好人，所以我得再想想，但我不否认有这种可能。 回来的路上你没有机会。 胡说看着任小素说道， 但我知道他会被关押在哪里接受审问，不过你可想好了，那里看守极为严密，我不觉得你有什么机会。 你不用替我担心这个。 任小素说道， 我要觉得没有把握肯定不会自己去送死，我不是那种人。你告诉我什么时候押回来，关押在哪儿就行了。 制衣厂的地下。 胡说并没有把任小素的特真司证件拿走，虽然任小素给他制造了不少麻烦，但他愿意为这位小朋友继续提供一些便利。临走前胡说还让人送来一图纸，那是制衣厂下方李氏秘密基地的图纸。 师父，咱们要去救狼王了吗？ 陈无敌好奇地问道。任小素没说话，只是沉默地坐着。过了一会儿他叹息道， 咱们先去找颜六元他们。 说着任小素便结了账出去发动了卡车，陈无敌跟在后面。 师父， 不要劝我，我再想想。 任小素眉头紧锁，明知道救李清正不是个容易的事情，甚至极有可能送命，这种事情任小素怎么会干呢？陈无敌说道， 不是， 师傅，我是想说我没吃饱。 任小素说， 没事，咱们去宝源胡同，让小玉姐给你做点饭吃。 陈无敌眉开眼笑的上了车，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顿了一下，说道， 师傅，其实你也想当个好人吧？ 我不是那块料，别提了。 任小素没好气说道，他一脚油门踩下去，陈无敌差点把刚才吃的午饭给吐出来。车开着，任小素忽然说道， 你说李清正现在也没有供出咱们吧？不然现在壁垒应该已经开始通缉我们了。 陈无敌也不知道自家师傅要说什么。 嗯， 任小素自言自语道， 李清正也挺可怜的，本来都能跑掉了，结果突然出来个什么狗屁神秘部队，还帮咱们把人给引走。 陈无敌点头。 嗯， 任小素越来越烦闷，他忽然打了一把方向盘，那巨大的卡车竟然在壁垒街道上完成了一个漂亮的甩尾漂移，王宇池他们都差点被甩出去了。车子掉头朝来时的路冲了出去，也不知道被冲向哪里。五辆卡车正从北方313阵地驶来，这些车辆急如狂风，路上的关卡竟没一个敢拦住他们。中间那辆卡车的车斗里坐着李清正，这神秘部队甚至都没给他戴上镣铐，仿佛根本不怕他想逃跑一样。李清正看着对面的军官笑道， 哎，长官，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壁垒。 那军官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建议你最好还是赶紧把任小素的行踪交代住，还有他身上的一切异常之处，不然到了壁垒你会后悔自己的不配合。 李清正惨笑道， 我真什么都不知道啊，哎，这任小素太不是东西了，自己闯了祸竟然都不给我这班组长说一声。哎，您让我离开，我以后见到他了一定替您好好骂他一顿。 那军官依然面无表情地看着李清正，却不再浪费什么口舌了。李清正看着车斗外倒退的景色，那积雪皑皑的山脉美丽壮阔，巨大的鹰隼在远山上盘旋，可他却没有心情去欣赏了。 算命的说我今年会遇到贵人，然后进入壁垒飞黄腾达，以后要天下扬名的。 李清正苦笑道， 那时候我爹开心的不行，甚至还专门去市场上给我割了点肉吃，我记得那天晚上他还喝了点小酒，说他儿子果然是带种的，有出息。 李清正感慨道， 哎呀，却没想到我是因为这种事情进了壁垒。 然而就在此时，他斜对面的一名年轻军官忽然笑了起来。 这个算命先生在哪儿呢？我能找他算算命吗？ 李清正愣了一下。 算命先生早就离开集镇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儿。 哦， 年轻军官好像也并没有特别失望。 我还想看看我复仇之后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的呢。重新认识一下，我叫李神坛，是任小素的朋友，很高兴认识 你。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李清正有点不知所措，他都没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这李神坛到底是何方神圣，只是他发现周围的军官仿佛没有听到李神坛的话一样，依然正襟危坐。李神坛开心地笑道， 刚才只是跟你开个玩笑，还真是羡慕任小素能有你这样的朋友啊！你是不是也很羡慕任小素竟然能有我这样的朋友？ 这番话都给李清正搞迷糊了，这个叫做李神坛的青年到底是自信还是自恋？什么乱七八糟的。却听李神坛兀自说道， 现在任小素已经以为你要被关进108壁垒的那座制衣厂了，准确地说是制衣厂下面那个李氏战略秘密基地，他正犹豫着要不要下去救。 什么意思啊？ 李清正更糊涂了。 哎，你别乱来啊， 你不是他朋友吗？为什么要坑他去什么秘密基地啊？ 因为好玩啊。 李深潭微笑道， 我想看看那位朋友会怎么对待朋友。 那种微笑的背后，像是藏着一颗疯狂而又不安的灵魂，无处寄托，混乱又暴躁。可是当那些复杂的因素合在一起时，却又忽然平静下来。如果任小素在场，那就一定会明白，原来胡说故意透露给他这么多信息，其实都是李深潭的主意。这支抓了李清正的部队，根本不是什么李氏的神秘纳米部队，而是李深潭控制的那一支。只不过大部队依然不知道躲在何处，这里的人数只有500人而已。那是一场游戏，李深潭决定让任小素来拉开毁灭李氏的序幕。然而就在此时，最前方的车辆处忽然爆发出惊人的轰鸣声，仿佛有什么极其爆裂的炸弹被引爆了。紧接着李深潭面色一变， 大意了，他竟然打算半路劫车。 他拉住李清正便往车外跳去，却听荒野上传来吼声， 老李，老子来救你了。 胡说给任小素传递信息的时候，押运李清正的武装力量极其强大，半路劫车是不现实的。他这么说就是想把任小素给引去地下基地，让任小素觉得半路打劫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可任小素越想越觉得有问题，这里面有个逻辑问题，路上如果都动不了手，那到了防御更加严密的地方还怎么动手？而且胡说连那个基地的图纸都为他准备好了，任小素总觉得这老小子没安什么好心。所以任小素吃完午饭后便立刻开车重新出了壁垒，杀到荒野上来。李深潭跳车后在地上翻滚了两圈，他灰头土脸地抬起头，看向正一身外覆式装甲冲过来的任小素。李深潭的样子很狼狈，可是不知道为何他却笑得非常开心。 有意思。太有意思。 任小素最终还是来救李清正了，只不过营救的过程比他想象中要轻松太多了。在计划中，他会使用预先买好的爆裂扑克将最前面那辆车给破坏掉，导致整个车队的阵型大乱，然后他和陈无敌就依靠强大的个体实力进去硬抢，期间再用暴力扑克迅速制造混乱脱离战场，最终把敌人引到他刚刚种好荆棘藤条的地方，用荆棘藤条来断后。这个计划并不周密，但仓促间只能这么应对了。只是猜测中的纳米战士并不存在，反而看到了李神坛。这一瞬间任小素已经反应过来了，原来所谓的秘密基地营救李清者，只是胡说和李神坛这爷孙俩给他设的一个局。抓住李清正的部队根本不是什么神秘部队，就是李神坛之前拐走的那支作战旅。虽然不知道李神坛有什么目的，但任小素忽然松了一口气，这总比他要面对500个纳米战士强了。不过被人设局的感觉并不好，任小素趁着李神坛还没爬起来的瞬间，双脚骤然发力，厚重的外覆式装甲在地面踩出裂缝，然后整个人便如同山岳一般跨出20多米的距离，来到李深潭的面前。任小素打到李深潭之前挡在了李深潭的面前，只见他举起纤秀的拳头与任小素的铁拳相撞在一起，这碰撞之力轰然作响，一瞬间朝周围掀起巨大的灰尘来。任小素迫不得已向后撤去，灰尘中李深潭的声音传来， 吃了一嘴的土。 等灰尘散去，李深潭已经站了起来，一脸灰扑扑的对任小素笑道， 好久不见啊朋友。 朋友之间是这样相处的吗？ 任小素皱眉问道。他看了一眼旁边的陈无敌，似乎想要和陈无敌一起把这货给锤死到这里。虽然刚才司令人硬接了他一拳，但刚才他杀心未起，所以算不上用了全力。只不过问题在于，任小素如今也算见过不少超凡者了，但能飞的还就这小女孩一个，所以根本搞不清楚这小女孩的实力到底如何，只能联合陈无敌进行绞杀。 被李神坛控制的士兵并没有攻击他们，而是呆呆地站在原地等待李神坛的指令，却听李神坛笑道： 你是不是很想揍我一顿出出气啊？ 你这不是挺会算命的吗？ 李清正这时才从地上爬起来，他可没李神坛那么好的身体素质，这一摔给他摔得快劈了都。李清正看到任小素就像看到亲人一样。 小素，揍他！ 李神坛笑意更浓。 我觉得你可能没时间来揍我了。 什么意思？ 任小素有种不好的预感。 杨氏军队里负责渗透斩首后方破坏的纳米战士已经快要抵达108壁垒了，或者已经到了也说不定，而我的军队一个小时后就会发起对108壁垒的攻击。 李神坛说道， 不管是哪一方先动手，到时候整个壁垒都将陷入战火。你的朋友们还在壁垒里面吗？也不知道少了你的帮助他们能不能活下来。 我直接杀了你，你的部队不就停了吗？ 任小素问道。 看来你不了解催眠，催眠指令一旦在潜意识里形成，那么就算没有施术者，受术者也同样会执行那个命令。 李神坛笑着解释道。 而且就算没有我，杨氏也要动手了，我也是根据他们的计划才制定了我的计划。 任小素沉默不语，他在计算时间。李神坛问道， 现在还要和我打一架吗？ 话音刚落，任小素果决地转身离开。 普迪，老李，我们走。 任小素必须要在壁垒那边战火爆发前找到颜六元。李神坛望向任小素离去的背影，等任小素走远了以后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好险，差点挨揍了。 司离人漂浮到李神坛身边。 神坛哥哥，你的部队不是两个小时之后才到吗？ 李神坛笑道， 我不这么说呀，现在就真要挨揍了，咱俩又不一定能打过他和陈无敌，咱们得骗他离开啊。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我不这么说呀，现在就真要挨揍了，咱俩又不一定能打过他和陈无敌，咱们得骗他离开啊。 司离人皱了皱鼻子。 我打得过他。 李神坛拍了拍司离人的小脑袋。 战斗到最凶险的时候，并不是看谁力量更大谁就能赢。 司离人好奇道。 那看什么？ 李神坛叹息道。 看一个人求生的意志，那不甘死去的愤怒，守护亲人的渴望，面对危险世界积累出来的本能，都会给他力量。 司离人问道。 哥哥，你好像有点不开心。 嗯。 李神坛看向任小素他们离去的方向说道。 我那时候藏在人群里，藏在精神病院里，就想要是有人对我喊一句，李神坛，老子来救你了，那该多好啊。 司离人眨眨眼睛说道。 以后我可以喊呢。 李神坛笑眯眯地说道。 你是女孩子，不能自称老子。 司离人认真道。 那就老娘。 可你还小呢。 壁垒一处宅院里，血液从院子一路淌到了路上。那院子里有人刚刚发出了哭喊声求救声，却始终没人来救援，只因外面的守卫也早就被人杀死了。胡说静静地站在里面那栋别墅的客厅之中，他打量着这屋子里富丽堂皇的装饰，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到一个受伤的老人正挣扎着往一旁爬去。他在血泊里爬得有些慢，血液在大理石地面上会让地面显得有些。 我女儿犯了什么错呢？不过是想改嫁而已呀。 地上爬行的老人怒吼道。 我怎么知道她是你女儿？胡说，你敢杀我，整个李氏都容不下你。 此时 老人终于摸到了沙发下的手枪，他奋力将手枪抽了出来，指向胡硕。可是扣动扳机时，却只能听到空膛的声音，这枪里早就没了子弹。胡硕看向他说道： 李氏，李氏很快就不存在了。 胡硕等这一天，等了九年。自己的女儿被游街示众，自己的外孙被送进了精神病院，那怒火，十几条人命是填不平的。他需要李氏所有人都下去给自己的女儿说一声对不起。开车回壁垒的路上，王宇池他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开车的人已经换成了李清正。以前大家也没觉得李清正有多么重要，直到他们被任小素疯狂的飙车技术制裁之后，大家开始怀念起李清正来。仔细想想，大家觉得救李清正也很有必要，就任小素开车那个猛劲儿，指不定啥时候车就出事了。任小素计算着时间，他对李清正说道： 回去壁垒的话大概需要40分钟，来的时候就花了这么长时间，而且你开车的水平不如我，肯定还会慢一些。 李清正怔怔地转头看了一眼任小素，他都不知道任小素哪来这个底气说这种话。只听任小素继续说道： 李神坛说他的部队一个小时后进攻，到时候我们回到壁垒应该还来得及。 李清正听到这里又踩了一脚油门问道： 哎，你为啥不劝那个疯子不要攻击壁垒啊？ 任小素沉默了一下，关于李神坛的身世，杨小锦和他逃离109壁垒后提起过，所以他很清楚李神坛为何要如此针对李氏。他将这些事情给李清正说了一下，然后任小素说道： 要是能劝我早就劝了，但是没人能阻拦他，他复仇的意志太坚决了，而且他因为李氏失去了母亲，谁又有什么资格去劝他放下仇恨？将心比心来说，如果换作是我，这李氏早八辈子就没了。 李神坛要做的绝不是简单的复仇，而是要将整个李氏都拖入地狱中去。虽然任小素不认同李神坛的做法，虽然他也不会与李神坛站在同一个立场，但他理解李神坛的心情。 不过不管怎么说，有机会还是要揍他的。 任小素认真补充道。车子在50分钟后进入壁垒，果然如任小素说的那样，李清正开的要慢一些。进入壁垒后，从北闸门到阎六元他们所在的宝源胡同还需要一段路程，看样子可能还需要行驶40多分钟。任小素一路都在催促李清正： 快一点，来不及了。 此刻任小素确实心急如焚，如果壁垒混乱起来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赶到宝源胡同，到时候再想找阎六元他们恐怕会横生枝节。明知道肯定来不及，但任小素不愿意放弃。只是卡车在壁垒街道上风驰电掣的时候，任小素数着时间忽然疑惑道： 不对呀，这都一个小时了，怎么还没事？ 这时候任小素才忽然反应过来： 操，这孙子骗我。 如果真按照李神坛所说，受术者在催眠之后的意志会不受任何事情干扰，那么这时候李神坛的作战旅就应该发动攻击了，可是并没有。 看来时间没有想象中那么紧迫。 任小素稍微松了口气说道： 不过还是要赶紧带着六元他们离开这里，108壁垒已经成了是非之地，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成为炼狱。 大家也是刚来108壁垒，所以不太认路，好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就有学生去隔壁杂货铺里买了壁垒的地图，任小素就在旁边指路，李清正心无旁骛地开车。任小素喊道： 到，就是这儿。 等车停稳后，他立刻跳下去朝着宝源胡同里面寻去，只见一处院子的匾额写着一个人字和一个言字。任小素当即便明白，这是阎六元为了方便他寻找才弄的。当当当，任小素急促地敲门，他喊道： 开门，是我。 只听院子里有人小跑过来开门，门一打开，任小素便看到阎六元在里面。可是还没等他进去，阎六元忽然平静地说道： 你找谁啊？ 任小素不是傻子， 颜六元不可能不认识自己，对方这么说肯定是有什么变故，有敌人在。任小素问道， 家里有人吗？我找一个叫新风的朋友。 颜六元说道， 你找错了吧，我们家没这个人，可能在隔壁。 任小素问家里有人吗，是想问敌人在不在院子里。颜六元表示不在，敌人在隔壁。任小素笑道， 好的，那我去隔壁问问。 说着他走向隔壁的院子，敲了敲门，门一下子打开了，仿佛开门的人就守在门口似的。当门打开的一瞬间，任小素骤然伸手从门缝中握住开门人的脖子，手上一用力，便听到咔吧一声脆响。这一瞬间，对方大概是没想到任小素竟是一点回缓的余地都没留，一出手就是如此的干净利落。院子里面传来枪械上膛的声音，任小素立马用外敷式装甲包裹全身，刹那间院子里响起密集的枪声，那一枚枚子弹将院子里的木门都打得粉碎。任小素顶着枪火冲了进去，里面还有三个人，每一个都是纳米战士，还有一男一女被捆着扔在角落里，大概就是这屋里的原主人吧。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却见任小素横冲直撞着，仅仅一照面便将一名纳米战士给顶到了墙上，就连墙都被撞碎了。一名纳米战士拔出佩刀朝任小素砍来，另一名纳米战士则是对着通讯器大吼， 支援，请求支援。 他们不傻，眼见忽然闯进来这么一部全身机械装甲包裹一般的猛兽，纳米战士很清楚这根本不是他们能够处理的状况。求援信号已经发出了，可是想要有人来救他们却有点晚。任小素手持黑刀将迎面而来的纳米刀砍断，紧接着便一刀穿透面前纳米战士的胸膛。等他腿上再一发力，任小素竟是连拔刀的动作都省了，硬生生连带着刀上的尸体一起向前冲，将最后一个纳米战士给钉死在了墙上。任小素褪去外敷式装甲后吐了一口浊气，这时他转头看到破碎的院墙后面则是颜六元和小玉姐他们静静地看着他杀人。刚才大家还惊讶于眼前这浑身装甲的人是怎么回事，结果下一刻就发现这竟然是任小素。说实话，就连颜六元也没见过任小素这副模样，只是刚才任小素杀人时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期间战斗时暴露出来的力量感让人太过震惊。任小素说道， 别看了，赶紧收拾东西，我们必须马上离开108壁垒。 颜六元问道， 哥，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这段时间他们身处壁垒，也没有太多获取前线消息的渠道，整个壁垒都处于一个非常闭塞的状态，收音机里的广播停了，报纸上也绝口不提战争。只是颜六元忽然发现隔壁换了人，平常隔壁的男女主人都会在早上7点的时候出门上班，结果今天没有，这引起了颜六元的警惕。不是他过于多心，而是他们现在身处的这个环境必须要注意一切异常。但任小素现在没时间解释了，纳米战士已经发出了求援的信号，传说中那支神秘部队恐怕很快就会赶到这里。他对颜六元招招手， 来不及解释了，快上车。 此时卡车就停在路边，院子里没人多说一句废话，而是早就准备好了行李，仿佛料到随时都要离开似的。任小素跳上车问道， 制衣厂在什么位置？ 王宇池喊道， 西边。 那就往东开。 李清正一脚油门踩下去，卡车轰鸣着往东飞驰。通常壁垒里不会有人把车开得这么快，所以当卡车经过时，很多行人都忍不住侧目看过来。有人小声嘀咕道， 赶着去投胎吗？ 说完他便像往常下班一样往家里走去，心里还惦记着晚上是不是多买点米，家里这两天煮粥都快看不见米粒了。在车上的时候，任小素给颜六元再次匹配了一堆纳米机器人。王富贵抱着一个大背包问道， 小素啊，这是怎么了？ 这壁垒里快打起来了，咱们得赶紧走。 任小素说道， 你们最近过得怎么样？ 还好还好，很多人家都断粮了，他们也没什么存款，所以食物价格一涨他们就买不起了，咱家的钱倒还充裕。 王富贵乐呵呵笑道， 咱们这次去哪儿？ 进入壁垒的流民里，恐怕也就王富贵他们过得最自在，有钱。只是不知道为啥，王富贵感觉自己都习惯了四处奔波，在这乱世里为了活下去，好像只能一次又一次的逃亡，但这么逃下去总会疲倦。有时候王富贵都想问问任小素，要不咱们找个山野住下算了，也免得掺和着外面的纷纷扰扰。小玉姐则是先仔细打量着任小素，确认她身上没有伤了才放下心来。 你们在前线打仗遇到过危险吗？ 陈无敌乐呵呵道， 小玉姐，我师父就是危险，我们去哪儿哪儿的人就很危险。 小玉姐眉开眼笑起来， 哦，你们没事就行。 在小玉姐的认知里，任小素他们没事就行，其他人有事没事跟他关系不大，这是流民最朴素的逻辑，管好自己。然而就在此时，壁垒里某处忽然传来惊天的爆炸声，紧接着巨大的黑烟冲天而起，像是哪里着了大火一样。任小素看了一眼车斗外面，也不知道是杨氏还是李神坛部队干的，现在他都没法确认动手的人是谁。街道上的壁垒居民们全都驻足眺望，他们还没反应过来这是战争带来的灾祸，恐怕大部分人都还以为这是哪里的锅炉或者变压器炸了而已。在壁垒人的世界里，虽然现在是战争，但108壁垒却没有遭受过战火的波及，只是粮食价格涨了而已。平日里广播不提前线战况，报纸也不提前线战况，壁垒人还以为战争不会蔓延到他们这里呢。可紧接着响起的是枪声，直到这一刻壁垒人才慌了起来，这是战争到来了吗？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呢，只见南方天空竟有拖着长尾的导弹朝壁垒飞来，那细长的导弹在天空中快速地飞行着，一路朝东边飞去。当它开始快速坠落时，壁垒东方再次传来轰鸣声，那正是任小素他们要走的方向。只见壁垒墙壁上开始出现裂痕，大量的硝烟卷上天空，竟是有人从外面直接用炮火轰击壁垒的城墙，一定是李神坛的部队了。任小素没想到李神坛竟是打算连着108壁垒一起毁掉，类似这一幕场景在很多地方都上演着，壁垒人赖以生存的墙壁开始遭遇热武器的攻击。任小素默数着这攻击城墙的炮火声大概来自三个不同的方向。下一刻，东面的城墙忽然开始崩解，一块块硕大的壁垒碎片开始向下坠落，街上的壁垒人全都朝那边看去，眼神里只有惊骇与麻木。这麻木不是因为他们不关心这城墙，而是当刺激太巨大时，他们的神经已经无法承受这样的刺激，不知道该作何反应了。几乎同一时间，所有人都朝那碎裂的城墙看去，街道上的人们就像是一尊尊被石化的雕塑，有些人在屋里透过窗户朝外面看去，屋里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城墙是壁垒人赖以生存的保护圈，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与信仰，他们大部分人出生就在壁垒里，在他们的眼里世界就是有一圈围墙的，他们生活在这里，工作在这里，娶妻生子终老，大部分壁垒人甚至没思考过如果这墙塌了会如何。当墙壁塌掉的那一刻，他们固有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也塌了。任小素在卡车上大吼道， 就往东边开，城墙塌了正好方便我们逃出去，难怪李神坛只控制了一支作战旅就敢进攻壁垒，他妈控制的是导弹部队。 不过东方缺口已经打开，这也省了任小素还得炸开壁垒大门的步骤。可是当车辆往东边驶去的时候，任小素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因为东边的百姓正在往他们这个方向逃离。 不对不对，总感觉漏了什么似的。 任小素觉得就算壁垒塌了，这些人也不应该逃这么远。可是他们距离东边还有很远，任小素， 操，我把实验体给忘了，这么大的乱子他们怎么可能缺席。 正如任小素所料， 实验体早就蛰伏在壁垒周围伺机而动了，而现在人类内乱就是他们最好的机会。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原本任小素往东边逃，那是因为李氏的神秘纳米部队在后面追着，而且东方的城墙已经被打出了缺口。可是逃到这里，他就发现不对了。从人群逃离的规模上来看，他们身后分明有什么恐怖的东西在追着。任小素问陈无敌， 能不能听到前面的动静，有没有奇怪的嘶吼声？ 陈无敌点点头， 能听到。 任小素喊道， 看来真的是实验体，老李抓紧时间掉头。 而现在任小素他们必须往回走了，等找到其他方向的主干道就往其他方向继续逃，看看能不能避开追击来的神秘部队。任小素宁愿面对李氏的部队，也不愿意去面对茫茫多的实验体。在109壁垒的时候，实验体的数量就已经上千了，现在对方吸纳了整个109壁垒的人数，就算现在有人说实验体数量已经达到3000，任小素都信。他们身后跟着的纳米战士恐怕也就是几百个，一边是几百，另一边是几千，这真的不难选择。 唉，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啊。 任小素叹息道，这巨大的壁垒忽然变成了一座囚笼，里面尽是亡命奔逃的壁垒居民，整个壁垒的防空体系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这一点任小素并不意外，毕竟连胡说这样的人都反叛了，那么李氏内部的防御体系就变成了纸一样脆弱的摆设。李氏原本是防着实验体的，可他们哪能想到竟然会有导弹降临城墙之上，连壁垒都给打破了。一对情侣在街上走着，当他们看到身后凶恶的实验体时，也开始跟着人群狂奔起来，可是跑着跑着，女孩忽然摔倒在了地上，而那个说要守护她一辈子的男孩忽然松开了她的手，一个人继续往前跑去。女孩声嘶力竭地哭喊着男友的名字，可男友最终没有回头。一个中年人原本正推着轮椅走在街上，轮椅上是他的父亲，早年因为建筑事故导致下身瘫痪，当实验体到来时，中年人忽然丢弃了轮椅，自己一个人逃走了，留下老人淡淡地看着面目狰狞的实验体。其实老人也不太想活了，这些年他受尽了家里人的谩骂，儿媳妇甚至当面骂他是老不死的东西。那壁垒掩盖下的丑陋，那繁华都市粉饰的冷漠，一瞬间全部暴露出来。只是在这人群中，有一个崴了脚的母亲推开了自己的孩子。 你先走，乖宝，别回头，妈妈一会儿就追上你。 孩子哭着不愿意离开，那母亲顿时失声痛哭。 谁来救救我的孩子？ 有些人躲在自己的屋里，似乎觉得躲在屋里就能躲避那些人形怪物的追杀了。他们在屋里瑟瑟发抖，当他们发现那些怪物真的没有破门而入时，心中便一阵兴奋。之后李氏部队一定会把怪物杀死的，只是时间问题，到时候他们就得救了。他们只是不知道，这实验体只是暂时放过他们而已。不会逃跑的猎物不需要第一时间去追杀，以后可以慢慢寻找，而李氏的部队不会来救他们了。任小素他们的车辆掉头之后还没2分钟，他们甚至还没来得及找到可以拐弯的岔路，他就已经看到迎面而来的神秘部队。最保守估计，对方也有100多人。来不及了，这场战斗非打不可了。任小素平静道， 无敌跟我走，你来掩护我。 说话间，任小素便已经从车斗里跳了下去。跳出去的一瞬间，外敷式装甲已经包裹全身。任小素落地时，整个地面都好像震动了一下。跳车时，人会因为惯性而瞬间失去平衡，可任小素脚部装甲刚与地面接触便骤然发力，整个人犹如一枚炮弹般斜冲了出去。只是这一蹬之力，竟让他的速度瞬间超越了李清正开着的卡车。当神秘部队迎面而来时，任小素用身体从斜前方撞向了对方的车头。 给我 滚！ 却见任小素倚肩顶车，刹那间竟将对方的车子都给撞得侧翻了出去。即便任小素穿着外覆式装甲，可他的身躯在运兵卡车面前依旧显得很渺小，可就是这很渺小的力量硬生生将车子都给掀翻了。车子里的纳米战士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变故，任小素甩手的瞬间，手里忽然甩出四张扑克朝下一辆车飞去，时间都仿佛慢下来似的。那车里的司机看到精致的扑克牌在空中旋转着飞向车窗，当他们快要贴近车窗的瞬间，司机看到那扑克牌发出金色的光芒，仿佛燃烧着的太阳。轰隆一声，四个三的扑克牌爆裂开了，这威力直接将半个车头都掀飞了，整辆车都斜歪着向路旁的建筑物撞去。路过的行人惊魂不定，他们没想到会在逃命路上看到如此震人心魄的一幕。那身穿外覆式装甲的机械人宛如神明一般，壁垒人从未见过如此超越常识与认知的个体力量，仿佛置身于未来世界。当然任小素也没那么好过，虽然外覆式装甲能够卸力，可这冲撞的力量还是让他有点吃不消，整个肩膀都有点隐隐作痛。而且任小素心里很清楚，车辆侧翻出去虽然会对车里的纳米战士造成一定的伤害，但却没法致死。接下来迎接他的将是上百名纳米战士的围攻。任小素稍微喘息了一下，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赢，但身后就是颜六元、小玉姐、王富贵，生与死他没得选。从翻倒的运兵车里钻出来的数十名纳米战士只用了3秒的时间便将任小素团团围住，他们每人手中都有崭新的纳米刀，只要任小素稍微不注意便会被砍上。一名纳米战士劈刀砍来，任小素的手掌忽然后发先至，他竟是一瞬间用右手捏住了纳米战士的刀背，而后黑刀当头劈了过去，将对方从右侧脖梗处划裂到胸腹处，一切生机都在这一刻断绝。可是纳米战士太多了，有人趁他攻击的时候从背后偷袭过来，纳米刀的刀刃上波纹忽然荡开一圈圈涟漪，这一刀撕裂下来，连任小素的外覆式装甲都出现巨大的裂痕。陈无敌奋勇从后方打开了一条缺口来到任小素身旁，可外面还有两辆运兵车正在飞速地行驶过来，怎么办？任小素喘息着，如果纳米战士的数量再增加，他就必须开始考虑逃跑的事情。可就在此时，后方一辆纳米战士的运兵车油箱忽然爆炸，整个运兵车顷刻间都化作了一团巨大的火球，连同里面的纳米战士一起尽情地燃烧着。任小素愣了一下，直到这时狙击枪的轰鸣声才震荡过来，他愕然看向远方，那边高楼上正有一个戴着鸭舌帽的少女朝他挥手致意，仿佛在说，既然你不来找我，那我只能来找你了。任小素深吸了一口气，陡然加速冲向包围圈外的纳米战士。那些刚刚准备建立起有效防御的纳米战士一瞬间便被冲撞得人仰马翻。每当有人想要对任小素进行有效打击的时候，来自天空的狙击子弹就会如约而至，摧枯拉朽。任小素剧烈喘息着，虽然没得选，但老子的援兵到了。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